勤修善根供养。 这一生中修行能不能成功，就睇呢一点系关键所在。善根，所有一切善法从呢个根上生。根系能生之意，系比喻，好比植物有根就会成长、发芽、开花、结果。 培养善根是非常重要的修学大事。善根有世间善根、出世间善根。出世间善根以世间善根为基础。 世间善根是无贪、无嗔、无痴，叫三善根。佛陀教我们勤修三善根，这个是供养。对于世间一切法，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，不起贪心。 对于一切不如意的境界、恶人恶事，不起嗔为心。 对于一切事理通达明了，不迷惑、不颠倒，冇想错、冇看错，不如痴。 这个是世间善法的三个根本。 学佛的人要认真努力修学，不贪、不嗔、不痴，深深相信因果报应。一般人为什么听到佛讲善因善果不敢去做呢？是对于因果的事与理不清楚，信心不够。如果搞清楚了，就有胆量放心去做了。譬如说财布施，我的财物通通布施了，明天吃饭怎么办呢？这个是现实。听日怎么吃饭呢？一想到听日布施的钱就要留返一啲啦。听日仲要食饭，想到仲有后日，仲有以后，就唔敢布施啦。咁咪事理唔清楚。我时常劝同修三善根嘅培养，先将了凡四训念三百遍，咁对于因果报应嘅事理就会有信心，有胆量㗎啦。 布施系修因，福报自然现前。因缘果报，丝毫不爽。你越害怕，越不敢布施，你的福报就越有限。 出世间的善根是菩萨修的，只有一条，就是精进。精进是菩萨善根，修行依据的理论方法没错，越精进越快乐，就好像普贤菩萨一样，无有疲厌了。你想想看，咁嘅人生几自在几快乐呢？精进当中得嚟噶， 不精进就懈怠懒惰，修行功夫唔得力，烦恼多，苦难亦就多啦。 于是对佛法产生怀疑，信心动摇，退转堕落。精进进系求进步，精系顺而不杂，呢个进步自有用处。同修当中亦有好努力嘅，非常用功嘅，但係佢唔係精进，佢学得好多，咁係杂进，费咗好多时间精神，得个效果呢就唔理想。佛法可贵，贵在精进。 六，不舍菩萨业供养。 业係事业，菩萨嘅事业就係教化众生。菩萨在世间係做教员，只有一个目标， 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 菩萨示现世间，可以用种种不同的身份，出家在家的身份，以及各行各业男女老少的身份。菩萨若示现商人，就是商人的领袖，教你怎样赚钱，怎样用钱，他有智慧。钱怎样赚好苦，怎样赚好快乐，怎样花钱花得好痛苦，做了好多罪业，怎样花钱收了好多功德，将来得好大的福报，菩萨商人懂得。各行各业男女老少都有菩萨在，菩萨为你作示范。 菩萨的事业在佛门里面象征的是宏法利生，这个是不能够舍弃的。佛的家业就是弘扬佛法，尽心尽力将这件事情做好，那就是菩萨事业。 有很多人说，我又没钱，不能够建道场，对道场也都帮不到什么，我也都没智慧，不会讲经说法，怎样做宏法利生的事业呢？ 你将呢度讲经嘅消息传递俾你认识嘅人，以及朋友、家亲眷属、邻居，劝佢哋嚟听经。呢、这个就系菩萨事业，你能力可以做得到嘅。佢嚟好好啊，唔嚟亦都好，我菩萨嘅事业做到啦。嗱，可见得咧，菩萨事业人人都可以做到嘅，唔系好难啫。嗱，我见到人合掌阿弥陀佛，呢、这个就系菩萨事业啦。无论佢喜欢听或者唔喜欢听，佢都听咗入耳啦。 一力耳根，永为道种。 阿弥陀佛嘅种子夹硬种到佢阿赖耶识，呢、这个系菩萨事业。菩萨事业只要尽心尽力，唔系好难收嘅啫。 不离菩提心供养。 菩提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呢就是觉悟。那在日常的生活中，对人对事对物保持高度警觉心，不迷惑，那就是不离菩提心供养。 一念不觉就迷，念念不觉就造罪业，所以要时时刻刻保持警觉心。 怎样保持法呢？ 一日到晚一句阿弥陀佛摆在心里面没掉低，你就保持了高度的警觉心。阿弥陀佛一没了，你的妄想杂念就出来了。 妄想杂念是迷，这句佛号是觉。在一切法门当中，为什么一切诸佛偏偏赞叹念佛呢？因为念佛这个法门容易嘛。行住坐卧，无论在什么处所环境，你心里头这一句阿弥陀佛都可以不中断，修学方便。这是非常具体的讲你听，不离菩提心供养。由此可知，这句佛号上供十方一切诸佛，下供九法界一切众生，通通都供养到了。 一句佛号是普供养。 佛号功德利益知道的人很少的。这部普贤行愿品自始至终都是称赞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经文字字句句结归名号功德。修学境界亦都同前面一样，尽虚空众生界，众生业众生烦恼不可穷尽。我们广修供养亦无有穷尽，亦是一心一意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，身语意业无有疲厌。要认真努力，要精进地去修学广修供养，这一愿非常之重要。 菩萨行门以六波罗蜜为纲领，六道第一条就是布施。 为什么菩萨行门要将布施放在第一位呢？诸佛如来实在是无法可说，所说一切法无非是应病与药。 众生有毛病，送一剂针对这个病的药，病好了药亦都不要了。 众生病好多，所有一切病的病根是悭贪，一切众生修行不能开悟正果，做六道轮回堕三恶道，都是被贪病所害。所以布施呢是对治悭贪的一剂良药来的。无贪嗔痴，一切善法生；有贪嗔痴，一切善法不得生，一切恶法得生。诸供养中，法供养最；法供养中，如说修行供养最重要，即依教奉行了。 学佛的目的不同，所求不同，所选择的法门亦就唔相同。 我哋呢个道场选择嘅系净土宗，目的咧系希望将来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我哋所依据嘅经典系五经一论，一定要依照经典嘅教诲认真去做，咁叫修行啦。 修系修正，行系行为，将我哋嘅行为修正过嚟。 咁正嘅标准系乜嘢呢？嗱，佛在经上所有嘅教训就系正嘅标准啦。佛嘅想法、看法、做法决定系正确嘅。我哋将自己嘅思想见解放弃，依照佛嘅想法、看法嚟修正我哋自己嘅观点、行为，咁叫修行。 修行系喺起心动念之处，系喺待人接物之处，而唔系每日念经、敲木鱼、唱赞、叩头作揖，做个修行嘅样，心里边打妄想，就唔系真修行。 如说修行供养，可以讲将一切菩萨所修嘅布施供养，就已经做到究竟圆满嘅地步。譬如我哋受持无量寿经，佛在无量寿经里头所讲嘅一切教训，我哋每一条每一句都能做到，咁六波罗蜜、十波罗蜜、十大愿望全部都圆满啦。 第四愿，忏悔业障。 复次，善男子，言忏除业障者，菩萨自念：我于过去无此劫中，由贪嗔痴发身口意，作诸恶业无量无边。若此恶业有体相者，尽虚空界，不能容受。我今昔以清净三业偏于法界，极微尘刹，一切诸佛菩萨众前诚心忏悔，后不复造，行住正戒，一切功德如是虚空戒尽，众生戒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忏乃尽，而虚空界乃至众生烦恼不可尽故，我此忏悔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 业是造作，造作就是业了。造作的范围非常之广大的。 身体一举一动，身在这里造作是身业，讲说话是口业，心里面还有妄想的念头，一日到晚不断是意业。我们造业再多，归纳起来不外乎身、语、意三业。 三大类只要动，它就造作了。造作里头有善有恶，想一件好事利益众生的事情是好事，是善业； 想一件坏事情念念为自己，就是恶业。 那为自己有什么不好呢？佛为什么说这是恶业呢？学佛的目的是要超越三界，若果起心动念为自己，你就无法超越三界成佛成菩萨了，因为你做的业障碍了你嘛。金刚经云： 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即非菩萨。 念念有我，着了我相，咁就係我执啦。我执不破，咪讲话菩萨啦，连阿罗汉果亦得唔到嘅。佛法修学嘅成就最低嘅果报係阿罗汉。 我执破正阿罗汉，法执破正法身大士，就明心见性正菩萨果位。 佛陀教我哋始终只係破我执法执嘅啫，起心动念都想自己，咁咪天天增长我执，不能出三界。可见念念为自己是恶啊！起心动念想别人，我慢慢就忘记，我执就破啦。念念想众生、想别人系善，念念想自己系恶，呢、这个叫业障啦。嗱，有一种障叫做烦恼障，起心动念都系烦恼。还有一种障就叫做所知障。 所知障和烦恼障在性质上是不相同的。烦恼本身就是障碍，所知是智慧，本身不是障碍。 佛讲过去、现在、未来

极未尘数，头目手足如是一切难行苦行，圆满种种波罗蜜门，正入种种菩萨之地，成就诸佛无上菩提及般涅盘，分布舍利所有善根，我皆随喜，及彼十方一切世界六趣四生一切种类所有功德，乃至一尘，我皆随喜。十方三世一切声闻及辟支佛有学无学所有功德，我皆随喜。一切菩萨所修无量难行苦行，支求无上正等菩提广大功德，我皆随喜。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此随喜，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，身语意业，无有疲厌。 随喜功德对治疾妒病嘅呢一条，对于发生大事仲特别嘅提出嚟，可见疾妒唔系小病，唔系轻病喎。嗱，睇到别人嘅好事，心里头就难过，想办法去障碍、去破坏。这个病好重的， 不但世间人有这个重病，学佛的人亦都免不了，菩萨亦都是免不了。见到别人有殊胜之处，心里面就难过。假如菩萨没有这个病，则普贤十愿不会有这一条。 六祖慧能得衣钵之后，师兄弟多人欲夺衣钵，是因为疾妒。佛在世时提婆达多疾妒佛，处处破坏佛弘法利生，而且想害死佛添。佛教传到中国，早早相传，我哋亦睇到好多疾妒障碍嘅事实。谂下我哋自己有冇疾妒嘅念头与行为呢？ 疾妒系与生俱来嘅烦恼，不易断除。 嗱，普贤菩萨教我哋随喜功德，将无始劫以来嘅疾妒连根拔除。睇到别人有善事善行，我哋随喜，佢得几多嘅功德，我哋亦得到一样大嘅功德嘅。